大家好，我是蓝天雪地的阿 K， 祝大家逆马星动，由东岸玩到去西岸，日日都咁开心快乐啦！ 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好，翻嚟第二节蓝天雪地，咁啊主力。讲翻 All Star 啦，上一路其实上个礼拜系咪再，因为再上个礼拜我哋都讲咗 All Star 嘅正选啦。咁嗰阵时未出晒啲后备嘅，咁我先 update 下，我哋先 update 下大家，我而家东西岸嗰个后备名单有边度啦。咁啊，阿 David 你话俾大家听啦。 OK， 而家东岸嘅后备名单包括Bosch 啦，宝树，包括速龙嘅 DeRozan， 包括流马嘅 Hill 伯特，篮网嘅祖庄信 ，Hawks 嘅 Mislip 系嘛，跟住仲有公牛嘅洛亚，同埋巫师嘅 John Wall 和尔。 东岸有冇边个你觉得即系冇份打 reserve， 觉得系即系嗰一期啊，或者有边个入选你觉得唔系好啱嘅咧？我唯一即系大家其实我见网上边有即系觉得阿 Joe Johnson 咧就未必系大家想见到即系最想打嘅 reserve 嚟，因为其实都外咗边个咧？譬如阿 K 艾荣啦，我觉得其实佢 K 艾荣正选， 唔系阿 John Ward 啊 ，John Ward 啊 ，John Ward 都有哦，咁啊都入埋啊，咁我冇啦，住咗东岸，但系话我睇啲网上啲人就话喂，其实。佢阿 Joe Johnson 就最唔應該入咯，話最冇明星味咯，係你哋有冇邊個係覺得應該入而冇入嘅咧？ 我想 Stephenson 咯，即係流馬個 Lance Stephenson， 我覺得佢今季表現都好 sharp 咯，應該入。 我熱火係咪咁樣？係咪即係 三個 年年都係三個啦， 三個 投入曬啊！ 如果你問我嘅話，我會揀速龍嘅洛利啦，同埋我好想活塞嘅 Drummond 洛利，即係嗰個 center 咧，加埋頭 咧，我真係覺得。其实你睇翻个 All Star 阵容咧，佢啲内线真系好单薄，佢只得翻路亚同埋阿 Hubert， 你就算阿 Music 即系阿米萨普都系即系2.03米嘅身高，根本就顶唔上人哋啦。但你谂下，如果有 Drummond 落嚟，哇！你谂下做啲哈利碌，唔系哈利碌，哈利碌系啦，可能都会哈碌嘅佢。同埋即系有个人喺度保，即系守下底啊。其实我都几中意佢嘅，其实 吓，好似打多个即系底线嘅球员好好过佢，而家就真系太多。 即系外线你升高一粒，你仲同埋今年祖庄信真系表现麻麻啲。即系我印象深刻嘅唯一就系有两球绝杀啦，一球就系绝杀咗雷霆啦，咁系咯，跟住系咯，都系嗰啲绝杀。可能东岸觉得去到最后时刻需要用到佢啦。 但系我觉得即系我系希望见到一啲即系可能新啲嘅明星啦，球星又多过即系有啲闷咯。咁西岸咧，西岸嘅 reserve 又有边度咧 ？OK， 西岸嘅 reserve 有Portland 嘅 Aldridge， 有火箭嘅夏登，有火箭嘅侯活，有波特兰嘅尼拿德。有小馬嘅盧易斯基，有馬刺嘅帕加，同埋有快艇嘅 CP3。 CP3 其實我喺我心目中咧，其實應該係正選嚟嘅，佢係Parker 就其實都係冇得揮，但我唔係好贊成啊，即係 Parker， 即係我寧願佢休息多啲咧，就好過參加 All Star 啫。其余嘅即系跟住波特兰啦，两个主力啦，都喺度啦。咁有冇边个又系觉得西岸冇份入，有啲唔抵 咧？西岸就多咯， 好多。 即系太阳嘅阿 George 啦， 系啊， 我觉得佢绝对系要入嘅。即系讲真嗰句，佢今年太阳可以打到咁好嘅成绩咧，咁啊，即系可能你会讲系阿靠比利特所以，但系比利特所以都伤 咗好多 啦， 系咯系咯。 咁跟住都系靠 George 嘅，跟住或者。其實如果你問我一次咧，我會中意鄧肯入去多啲嘅，多過 Tony Parker 嘅。 哦， 即雖然鄧肯好似話今年嘅數據唔係好亮麗啦，即都係15.幾分加10.幾分。 佢哋好明顯唔係打呢啲 stat 嘅球隊嚟嘅，佢係打 即雖然鄧肯都好似唔係太適合打 All Star， 但係我真係覺得有佢入去會好似都仲有個經典喺度嘅。 咁 佢都整咗盧易斯基， 佢江湖地位係值得嘅。 但係因為我覺得選咗盧易斯基嗰個有啲， 即係 盧易斯基係值得入嘅。 我係值得入嘅。但係你話喺明星 即係角度咧，你好明顯啦。如果盧偉斯基，如果佢唔係一個德國人，係一個中國人，仲要打到咁樣嘅咧，就年年都入奧斯卡正選㗎啦。咁、只不過佢自己嗰陣時嗰前兩年都話㗎，佢即係喺投票咧方面咧，的而且即係個德國人好冷淡啊。佢對呢件事就成日都唔投票俾佢。咁以佢嘅表現，今年其實我覺得佢季初出嚟咧越打越好喎。而家其實係 係咪因為咧德國始終佢哋專注喺足球方面多過籃球嗰邊咧， 同埋咧你靠歐洲嗰啲票其實都唔係太穩定嘅。 係啊係啊，其實德國嘅籃球呢幾年係弱咗嘅，弱咗嘅。咁其實打嚟打去，你見阿盧斯都。但佢又好撐自己德國隊，佢唔會話打下喂我唔打德國隊啦，咁佢又係即係到嚟緊即係嗰屆世界盃佢都會繼續打嘅，咁只不過係即係當地嘅球迷對呢樣嘢唔係好熱情囉，只係講咁盧維斯基係即係值得嘅，但係我覺得我又係嗰句囉，即係 Joe Johnson 同佢即係我覺得老一輩呀，即係我想搵啲新啲嘢睇囉。 有一個我覺得真係有少少，其實可能好多勁人都西岸，我覺得DeAndre Jordan 啊，快艇嗰個都想，我都覺得佢幾好啊，即係防守啊，板又多啊。 嗱，如果你即係我自己有個特別嘅人選，即係我好中意 Cousins 嘅，即係 Kings 嗰個 Cousins。 哦， 係啦， 呢個我上次有講過，佢有份入呢個呢個美國隊。 係啦， 我上次都有講過嘅。咁而家係差唔多第一聲塔嘛，我哋成日都講。 即係講真嗰句，即係我覺得佢有身高有身材同埋其實技術咧， 有技術 真係唔差嘅。你其實你有陣時見到佢咧，佢係可以好似格芬咁咧，自己控住個波由後場搶到全場。 但係你覺唔覺得佢係一隻臭馬咧？即係佢喺即係因為。今年就好似好翻啲，但係我上一集我哋揾佢資料就話佢啲前幾年咧，其實都多事幹㗎嘛。 係，但今年係真係認真咗打波。 係啦， 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 KR 都入咗，咁 KR 又俾人投票入去啦，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KR 都入咗，如果你唔計戰績嘅話咧，其實我覺得 Cousins 咧係 都應該入嘅， 應該入嘅， okay. 因為佢真係有明星相嘅，即係難得佢入咗打波，即係認真打波咗，我覺得係應該俾個機會佢。 下年咧，下年就 不過西岸真係太多明星， 係啊，西岸真係太多人啦。 如果佢東岸咧，我覺得佢入硬噶 啦。因為你睇阿侯活今年即係佢都打後備咋，以侯活咧呢好似呢幾場其實個表現係好勁啊。咁講翻個 All Star， 其實個 run down 咧就係由星期五啦。即係你我哋節目出街之後係嗰個星期五開始嘅，就情人節嗰日咧。就14號，咁嗰日其實開始有活動啦，就係嗰晚就有一個比較矚目嘅比賽啦，就係、是、以前就係新人賽嘛，咁而家就叫做Rising Stars Challenge 啦，咁一陣我哋再 detail 啲講啊，我一講下 run down， 咁星期六咧，咁其實咧原來佢晏晝咧都有個 D-League 嘅 All Star Game 喎， 係 啊 ，D-League 都有，其實佢我見到 NBA 其實而家係想將個 D-League 咧就再focus 啲。一來咧，其實 D 呢嗰、那個隊伍越嚟越多，同埋咧，你見到咧，其實有啲球員咧，真係係打完咗 D 呢，走上 NBA 打咧， 係真係越嚟越多呢、這個勢。 係啦，係打好咗嘅，係亦都變咗一個真係可以立即係企得住腳嘅球員嘅。咁其實佢哋就會係想個 D 呢多啲人留意，咁亦都睇到嗰個係一個好嘅訓練場地咯，嚇，我一啲球星上嚟，其實我覺得係啊，你見到湖人隊又係噶啦，其實你見到咧而家成班人冇過色，或者唔知係喺邊度走出嚟嘅球員。打得贏嘅喎，佢可以，或者有啲球員 啲呢嘅猛將嚟 咁 嗰啲。 啊，佢又亦都係走咗出嚟嘅。咁變咗佢原來佢晏晝咧有個係 D 呢嘅 All Star Game 嘅。咁到咗夜晚啦，咁開始呢、這個即係主賽啦，有 明星賽啦。 有四個比賽嘅，就有Shooting Star。有呢、這個叫做 Skill Challenge 啦 ，Three Point 啦，同埋呢個 Slam Dunk 嘅大賽嘅。好啦，咁到咗星期日呢就係、是、個主賽啦，真係個 All Star Game 啦，就係、是。咁我哋或者先介紹個 Rising Star 嘅比賽先啦。 好啊。 咁你哋邊個會清楚個 Rising Star 個比賽多啲呢？ 我就未有個 roster， 你冇人嘅 roster。 個 roster 呢我就有嘅。咁呢 但係其實由幾時開始，好似係咪前兩年開始呢，就已經冇咗即一年新對二年新咗樣嘢啦，就變咗一個咁樣嘅 而家係變咗TNT 兩個主持嚟到即係揀人㗎嘛，今年就係 Grand Hill 同埋 C-Rap 揀囉，分別 應該係咁講，佢哋個 pool 呢，即係呢度係大約，因為我冇記錯，每邊有十個定九個球員嘅，咁咧佢哋係由呢個每隊嘅助教選出嚟，咁咧選咗一紮球員啦，咁跟住咧都係一二年新嚟嘅，係咪？咁跟住先係到呢、這個今年咧就會係阿 Grant Hill 同埋阿 Webber 咧去即係叫差人啦， 係啦， 咁樣去分開兩隊嘅，咁啊先講其實佢冇分，即係其實冇分東西岸㗎嘛，佢 兜亂嘅啦， 大兜亂㗎嘛，咁但係呢班球員咧就都係一二年嘅球員嚟嘅，下年資嚟嘅，咁我講阿 Grant Hill 嗰隊先啦。Grant Hill 咧，佢就揀咗有利拿德啦。阿利拿德就犀利嘅，今年佢玩足咁多行喎。係 咯。 係啊，玩足五行喎。即係 All Star 就當然唔係佢話想玩啦。咁但係佢嘅表現就俾人揀埋入去啦。咁另外嗰啲咧，佢又報曬喎，玩曬 OK， 無人歡迎喎。佢自己亦都好著弱地咧，就話喂，佢 NBA 史上第一個玩曬呢啲嘢。佢條友仔都幾鍾意呢攞啲 spotlight 喺自己度㗎，我覺得。呢、這個好唔好我唔知道，因為其實呢我諗返佢隊波呢，譬如呢幾場呢佢得分呢係好高嘅。好似今日咗場波都攞三十幾分。同埋我覺得隊波越嚟越放縱又放重喺佢度啦。變咗我唔知道對波特蘭係咪好啊？呢個但後話之後可以再睇。咁啊，仲有啲咩人呢？就有華盛頓嘅比爾啦， 比爾 底特律你最鍾意嗰個啦，John Mon啦，有 Golden State 嘅巴尼士，就有侯斯頓嘅 Terrence Jones， 呢個係我好鍾意嘅球員嚟嘅 Terrence Jones， 我覺得即係佢又係喺呢兩個月咧大爆發，佢有幾場係攞 season high 三十幾分，以喺 Rocket。個個起得手，又有後援，做即係你係一個新人咧，佢喺嗰隊波嘅表現，我覺得真係好好 啦。做明星嘅呢、這個 係啊， 有啲潛質嘅應該。 喂，大佬喺嗰隊波個個起得手，佢可以攞三十幾分嘅，其實佢一啲都唔簡單嘅。係咁跟住嗰個咧就係、 是、你讀啊，唔係 我都係讀緊英文嘅嘢喎，大佬呢個係一個希臘嘅球員嚟嘅、 那個， 你有冇人識讀佢嘅名咧？就係公鹿嗰個 Rookie， 係嘛 ？Giannis 咧就係落佢嗰個， 跟住嗰個咧，因為我睇個片段咧，阿巴克里咧佢係專登咧佢讀到呢個名嘅，但我 repeat 唔到啦，已經係係啦。咁跟住仲有多倫多，呢、這個其實我都唔係好熟嘅呢、這個球員。 佢哋叫佢做 Big V 啊，多倫多啲人都係，因為都唔識讀個名 字。係啦， 係好難讀嘅。 Jonas 跟住係咁樣嘅。 祖拿斯 係啦，祖拿斯嘅。咁啊， 穆迪祖拿斯咁樣 嘅。係啦，咁就二年新嚟啦。咁跟住咧就係騎士隊嘅 多倫。 侍應啦，而家 Waiters 啦，好啦，咁仲有咧就係 Phoenix 新嘅阿 Plumlee，Miles Plumlee 啦，咁呢扎球員咧，但係阿 Plumlee 咧就好似唔打得嘅，跟住就佢會俾人 replace 咗咯，但我呢度冇，唔知邊個 replace 佢啦，會跟住阿偉伯嗰添，你有冇？ 佢係俾阿太陽隊嗰個 center replace 咗，跟 Pride 帽咁樣好似。 太陽隊呢個 center， 即係你話有個阿 Hill 嗰隊有一個打唔到啊嘛， 係啊係啊， 兄隊嗰個 center 打唔到， 都係揾翻太陽隊嘅人去 replace 佢，由六個 year two 咧，而家變咗七個 year two 嘅球員啦。 OK， 講偉柏嗰隊啊，你講下啦。 有即係有一個全明星啦，今年又打新秀賽又打正賽嘅 Anthony Davis 啦。 佢第一阿 Webber 第一個係揀佢嘅咯喎， 係啊，都好值得嘅，好應該嘅， 值得。 我覺得佢將來嘅潛力係高過利拿德嘅。咁跟住阿 MCW 啦，今年好 hit 嘅 Rookie 啦。 跟住 Tim Hardaway Jr. 啦，即係阿 Tim Hardaway 嘅仔啦。 係，因為佢都有玩兩樣喎，佢都有參加呢、這個 喂，呢、這個嗰、那個技嗰、那個另一陣，我再睇落去先知嘅。佢同佢老豆一對添，仲係 係啊 ，Shooting Star。 Shooting Star 係啦， 係啦。跟住有阿 Trey Burke 啦，即係猶太嗰、那個，我之前講過有潛質成為下一個 Chris Paul 啊，當然係弱化版啦。係啦，咁阿 Boston 嘅 Sarange 啦，即係嗰個。 呢個係 Center 係 Center 嗰個 大前鋒咧，嗰、那個肥仔嗰、那個。 這個 OK？我呢個 Solinger OK 喎 ，Boston 呢個， 唔係佢嗰陣時講我咧，本身選手嗰陣時候咧係前五 pick 嘅，但係因為咧佢無端端驗出嚟咧係隻腳，即係好似冇咗嗰個 隱患咁樣有啲， 係啊有隱患啦，咁就跌到去 second round 嘅， 呢、這個好嘅。 跟住阿 Brooklyn 嗰、那個嗰、那個都係嗰個 Plumlee 啦 ，Plumlee 即係我啱啱講過，咪阿 Hill 嗰隊咪有個揀咗後備出嚟補嘅嗰個阿 Plumlee 咧，就係呢個嘅阿哥嚟嘅，係啦，即係呢、這個。呢、這個 Mason 嗰個咧， 即 係 兩兄弟都有份咯。 但係即係兩隊唔同嘅隊啦。到時係對個係啦。咁啱啱講過啦，下一個韋迪啦，奧拉迪普啦 ，Magic 嗰、那個。咁跟住阿 Stephen Adams 啦，就係、是、 OKC 嘅、Rookie Center 啦。 係啦。跟住有阿 Boston 嗰個 K Kelly。 奧連迪啊，叫做佢哋。係 咯。但我覺得即係嗰長頭髮嗰個嘛，即係成日睇佢頭髮好似好污糟。 好似好弱，好似好文弱嗰個啊嘛。 係啦。 咁有呢兩隊嘅對賽，不如買一買，你覺得邊一隊會贏呢？ 哇，好難估喎呢個。 我會覺得係 Year Two 咯，唔係即係阿Hill 嗰隊咯。 我都係覺得阿Hill嗰隊會贏，因為我覺得 好平衡，我覺得佢。 同埋我覺得因為佢有阿利拿特喺度咧，呢條友仔好好勝㗎，我覺得佢係佢係會。 但 係 喎， 我覺得佢唔會 佢玩五飛喎。 係咯，我覺得佢唔會擺啲注意力喺個新秀賽嗰度咯。 咁你新秀賽都會揀 MVP。 但我覺得佢會想贏埋呢啲比賽咯，佢係。 但係我覺得有阿 Bill 啦，即係嗰個 比爾 啊，阿韋比爾啦。最緊要有迪拉蒙特喺度， 你真係 輸，我覺得，即係佢可以守到 Anthony Davis 嘅，我覺得 真係。 Anthony Davis 又未必會太過擺注意力喺呢個新秀賽度，因為佢畢竟都入咗正賽啦。 我諗係佢哋有份打 All Star 嗰啲咧，啲教練都醒嘅，就唔會俾佢哇，就叫佢打四十分鐘，跟住第二日又要 All Star 嘅。 其實你睇下個人腳有班尼斯喺度，有宗師喺度，跟住嗰個莫迪祖拿斯，即係唔係阿華阿多倫多嗰、那個，跟住阿 Waiters 呢啲其實都打得唔錯啊！今年咁其實即係你對住對面嗰隊咧，全部都 Year One 嗰啲咧，即係唔係話 Year One 差，但係咧唔好咯。 多啲 Year One 咯，呢個委派嗰隊就 即係唔勁咯。今年啲 Year One 其實大家都即係失曬望嗰啲咧。 所以我就覺得阿 Hill 嗰隊會贏面大啲啦。 同埋我覺得會贏20分以上。 哇！ 我自己覺得 多 係啦，我喺度放下懷疑，如果到時贏到20分以上咧。揾下哈薩特， 關我咩事啊？ 聲冇出過。好，咁啊呢個比賽大家即係其實都知係一個 game 啦。咁就叫做改咗少少，即係就冇分一二連勝啦，咁樣打啦。咁其餘嗰啲嗰幾項比賽啦，我哋而家講緊即係第二日嘅比賽啦。咁都有啲唔同咗喎。其實而家就分曬做東西岸喎，咁樣先講呢個 Shooting Star 嗰一個game 啦。咁有會變咧，嗰、那個玩法就係咁樣嘅，就兩邊東西岸就派兩隊出嚟嘅。咁講一講東岸嗰兩隊有咩陣容先啦。 好啊，咁其實呢一個隊嘅架構咧，就係一個現役嘅 NBA 球員搭一個傳奇級嘅 NBA 球員，再搭一個 WNBA 嘅女球員嘅。咁 男女子混合喎。 係啦，因為佢係定點好似射波咁樣嘅啫嘛，呢、這個 shooting stars。 即係由鎖匙圈啊射到最中圈咁樣。 好似係唔同嘅位置咁射波， 即 係半 射 到對面嘅三分線咁。 唔係中場嗰度開始，即係中圈嗰度再射噶嘛。 係， 係咯。講埋個人選先。 咁我因為我好熟 WNBA 球員啦，咁我就係啦，咁我就賴過啦，或者咁東岸咧 ，Team One 咧就有 Tim Hardaway 父子啦，即係 Tim Hardaway Junior 同埋佢 Daddy 啦，同埋一個 WNBA 球員叫做 Elena Del Donny 咁樣嘅。 女球员 嘅女球员啦 ，Team Two 咧就系一个有Chris Bosh 啦，宝树啦，有之前大英队嘅传奇球星 Dominic Wilkins 啦，同埋有 WNBA 嘅 Swing Cash 嘅。咁西岸方面咧 ，Team One 咧就系有咖喱父子啊 ，Stephen Curry 搭配 Daddy Dell Curry， 再加埋一个 WNBA 球员 Becky Hammon 嘅。Team Two 咧就 系 有，哇呢、這个我有啲期待 ，KD Kevin Durant。夾 邮差马龙，再搭呢个 WNBA 嘅球星就系 Skylar Diggins 嘅，系啦。 嗰、那个游戏其实我应该呢个同上年个分别唔大，其实佢哋咧就轮住射，就有一。第一個位咧就係講十尺位，第二個咧就廿尺位，第三個咧就係射到去去三分位。咁咧第四個咧就係輪流射嘅，即係譬如 A B C 啦，咁射完個波啦，跟住應該呢個波咧可能係 player A 射先嘅，係啦。咁就係去到個中場，啱啱過中場要射入嗰個波嘅。咁其實就係第類似計時咁樣啦，你要一定要完成咗呢四球啦，連續。但系我即系喺中场掟埋去咧，嗰、那个波一般嚟讲咧，其实就真系应该系呢个即系讲彩数嘅。 唔系 KD 半场。 我头先就系、是、我就系想讲你呢几队，你头先讲呢几队咧，有两个人咧，其实咧射啲波，我怀疑佢有练嘅。 因为我有一个当年咧 KD 咧嚟到香港嗰阵时咧，好似 APM 唔知咩个模里边咧 ，APM 个 lobby 嗰度咧有一边。射去另一边系入到啊 ！KD， 同埋你见阿 KD， 我你见去睇比赛咧，佢去啱过场，咁两步到啦，佢射嗰啲咁嘅四分波咧，其实佢有把握，我见佢有时系即系佢就专登射添嘅。但系我想话，其实跟住你啊，就算 Stephen Curry 咧呢啲咧都系有呢个能力嘅，你即系黐线噶嘛，佢系一 touch 咗边个位掟埋去，佢都可以入到呢度，我觉得。基本上唔使睇咁就係咧，我話個西岸嗰隊咧，我覺得係贏面係非常之大嘅。你跟住嗰兩邊，Tim Hardaway Jr. 即係其實都係 Tim Hardaway Jr. 加 Tim Hardaway 呢個機密就大啲，我覺得係你對翻兩嗰邊嘅父子就係 Stephen Curry 啊、Dell Curry 啦嚇。咁你話 Chris Bosh 再加呢、這個入樽王啊 Dominic Wilkins 咧， 入樽叻噶嘛？ 你話叫佢哋射波即係你話中短距離，我覺得 OK 嘅。Bosh 咪去到三分咯。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即係你話即去到中場附近咁樣去射波咧？咁我一定係西岸嗰邊咧，信心係大好多嘅。係咁啊。呢、這個大概個遊戲玩法係咁樣啊。另外咧，仲有一個叫做 Skill Challenge 嗰個 game，Skill Challenge 又有邊個有份玩咧 ？CK Skill Challenge 呢、這個就啱啱講到嗰個兩米零八嘅 Mr 字母啦，即係好多字母嗰、那個，係啦 A 先生 Mr Ace 啦，即係係啦，即係嗰個 GMA 嗰個新秀， 咁跟住有啊 Demar Derozan 啦，即 係多人多嘅， 多人多嘅，跟住 MCW 啦，七六人嘅。跟住啊，范曼慧迪啦，奥拉迪普啦， 你最中意嗰个 吗？唔系我最中意，不过 OK 啊，我觉得佢。跟住爵士嘅 Trey Burke 啦，跟住有利拿德又出现咗啦。跟住有太阳队嘅我爱嘅球员阿迪拉。跟住有 OKC 嘅 Reggie Jackson。咁其实睇个阵容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呢三年之内嘅球员咯，即系最老嗰个可能就系阿 Dorosan 咯。系杜威臣就打咗三年嘅，咁其他嗰啲就系 year one year two 咁样，啊唔系、哦，最老嘅应该迪拉治 喎， 系啊，迪拉治， 但系我想问，对于呢个 game 大家有冇啲印象或者系大概知道点玩噶？ 我记得有印象就 系韦迪攞个冠军咯， 攞个连续咯，连续两届定三届。 即系我觉得呢个咧好似啲俾啲小朋友玩有啲咧，由开都咁样去射波，跟住攞翻篮板，大波扭嗰啲公仔，跟住就要交波传入去吓 咁 样啊嘛。系啦， 再要走 埋。即系我呢个游戏，我成日都觉得系好似俾啲即系啲嘉年华会啊。俾小朋友玩咁樣喎， 其實我都玩過呢個 game 之前咧有熱火阿卡波洛啦，即係好多年前2006年嗰陣時，卡波洛嚟過香港搞一個function啦，喺澳海城嗰度，跟真係有啲咁嘅比賽，財津比賽嘅技巧挑戰賽咧，我就參加過嘅。我發覺咧，對啲高嗰啲人咧係冇乜優勢嘅。所以咧 ，LeBron James 其實參加過，不過 fail 咗。 LeBron James CP 啊，係啦，阿拿樹、Kobe 啊， 都 參加過 ，D Will 都參加。 同埋咧，如果射波唔好嗰啲咧，千祈唔好參加啲咁嘅比賽。 嗱，呢個係最屘個 針摔位嘅，有針摔位嘅，有好多球員咧針摔位就 fail 咗嘅。 OK， 但係即係其實都連續五球唔使入曬都得嘅。 即係嗰陣時就唔知點解韋迪會射得入罰球咯。嗰陣時大家都期待緊佢，韋迪應該最大問題都應該罰球位㗎啦，點知係咯？ 仲要嗰次破紀。 不過真係對 Point 加啦 ，Shooting 加嗰啲有優勢，即係譬如傳波一下咧， 係，因為佢要做到呢啲嘢咧就鬥快噶嘛。 咁其實 最要係 都贏唔到喎，呢個比賽就係。 咁其實 CP 嘅速度又唔係真係話好快嘅。如果你問我咧，我會覺得阿 Lawson 啊或者阿 John Wall 嗰啲會啱玩啲嘅。 嗯，因為佢真係要鬥快，兩即係一組兩個人完成曬嗰所有所有嘅即係指定動作咧，就為之一個 round。咁啊，東岸嗰兩隊鬥快，嗰隊贏咗就去 final round。西岸鬥快贏咗個西，又去 final round 又再鬥一次，咁啊贏個冠軍翻嚟嘅。呢、這個遊戲咧，我覺得真係我如果俾我去玩會開心咯，但我覺得佢哋佢哋玩真係呢啲hea 住玩。玩啊！ 哇，即系我会睇好啊， 即系东岸人。 喂，好难睇喎、啊，讲真嗰句，我又唔系太睇好利拿德。我本身想讲奥拉迪普，但我觉得奥拉迪普嗰一下射波咧又真系麻麻地咁样，传波都唔系好好。 但系呢个都我打数咧，呢两个 game 咧，即系头先譬如 Shooting Stars 啊，同埋呢个 Skill Challenge 都系当晚唔起眼嘅 game 嚟嘅。跟住嗰两个咧，即系有个即系。因为呢啲 太多人記得落邊 個，因為大多數咧都有個躲嘅，就係、是、跟咗兩件三分王啦，同埋入樽王啊嘛。但係而家今年就又改咗喎，咁啊去到 three point 嗰個 contest 啊 ，three point contest 咧又話分咗呢個東西岸嘅，咁啊都係話話東岸同西岸有邊個玩先 ？OK 嗱、啊，東岸咧就有魔術嘅艾法魯啦。有華盛頓嘅 Brandy Bill 啦，有 Cleveland 嘅 K.I. Irving 啦，同埋有籃網隊嘅 Joe Johnson 嘅。西岸咧就係有馬刺嘅比連拿利啦，有 Steph Curry 啦，有 Portland 嘅利拿德啦，同埋有木狼嘅 K.Love。 咦？阿愛又有？ 係啦。 嗰個牌面你覺得邊邊有機會呢？ 西岸咯。 都是西岸， 西岸， 西岸有Steve Curry。 咦，而家西岸獨大嘅， 唔係 K Love 好， 係 K Love 但 係 唔好 上， 但係唔好記得我上年 贏咗 KD 啊嘛。 K 係咩 ？K Love 舊年啊嘛， 係啊。咁係咯，喂，仲有個應屆三分王啊 ，K Love 喺度喎。 咦？定係阿 K Irving 啊？上年 係 K Irving， 上年係 K Irving， 但我記得阿 Kevin Love 都贏過，係再上年嘅事嚟嘅，係啦。咁啊 ，KD 我記得佢。 但係佢呢個其實都係分。東西岸有點而即係我覺得有啲多餘啩，因為佢係其實又係東岸咧，就即係東西岸咗四個咧，其實係互射到最高分嗰個咧就出嚟，就代表嗰邊岸嘅去打champion round 嘅。咁另外嗰邊都係啦。總之邊個揀一個最射得嗰出嚟咧，去打你比賽嘅，都叫做有個三分王嘅。咁但係你有機會咧，可能就係話，喂，譬如我西岸， 我明你意思。 嗱，我西岸我四個原來都廿五分以上嘅，你東岸咗嗰邊啦，嗰四個可能都係 夾硬要揾一個東西岸。 係啊係啊，夾硬你揾到嚟出嚟，可能基本上我西岸第二嗰個都勁過你東岸嗰個最第二嗰個話最勁嗰個嘅，咁樣咁咪有點而又同而家嗰個制度咧， 東西比決咁樣咯，點樣都要 係啦係啦，你又係要有個咁嘅嘢出嚟咯。咁但係咁都好，仲係有一個人咧會走到出嚟咧，叫做一個三分王嘅。我勉強啊，勉強地咁樣去叫佢。但係跟住咧講到 slam dunk 嗰個 contest 咧，就難搞啦嚇。不如講下有邊個參賽啦？ 好啊。 我記得有 Paul George 啦， 有 John Wall 啦，跟住有阿利拿德啦，又係佢啦， 係啊， 跟住阿班尼斯啦，係啦 ，Kings 嗰個 McLemo 啊，哦，我記得俾阿 LeBron James 坐過嗰個，係 啊， 十六號啊嘛，我記得係啦， 因為呢， 同埋仲有一個Raptors 嘅 Terrence Ross 啊 ，Rose 上年攞冠軍嗰、那個 係啊，上年冠軍嚟嘅。咁啊，呢次就係、是又係分東西岸啦。有頭，但係頭 round 咧，佢呢次就唔會選一，即係最尾選一個人對一個人嘅。佢就係話頭 round 大家有90秒就 任你射，任你坐啦， 坐爛兩個鐘都好啦。就大家就表演啦，就跟住大家投票係舉牌咧，就唔係舉分數，以前係十分咁舉出嚟啦，而家係舉東定西嚇咁樣去啦。咁第二個 round 咧就嚟過一個兩邊係 one on one 嘅對決嚟嘅，我跟住每人派一個出嚟，你一人入個樽，入完一個 round 就睇下邊個就係東岸定西岸嘅啫，都係咁樣嘅啫。咁 最尾就睇下边个分数多啲，或者边个案系俾人选得多啲啦。但系我觉得即系咁样就揾唔到一个入樽王出嚟咯。 系啊，即系樽王嘅球队。 系啦，喂，点解？即系其实呢、這个点讲咧？入樽王咧呢、這个虽则。尤其是喺呢幾年啊，就越嚟越冇人，即係點 暗淡啊， 暗淡啊，因為呢幾年冇一個真係 All Star 嘅球星去參加啦。係 啊， 咁、最上一次我最即係叫最有興趣睇咧，就係睇下後活㗎啦，已經係嚇後活。跟住有啲印象嘅就係 Griffin 啦，Griffin 跳過架車啦，但係我以為佢跳嘅車最高嗰個，原來跳車頭啫嘛。咁樣對於佢嚟講 easy 啦，我心諗咁但係即係今年冇咗呢一個榮譽咧，我啊覺得係爭咁啲咯，因為點解咧都係以往，譬如你好簡單 Jordan 出嚟點解即係呢個真名嗰個 logo 啊，就係因為喺呢度嚟嘅啫嘛，係啦，即係可以由呢個比賽係嗰個 impact 係可以好大嘅，但係你偏偏咧喺呢個時候咧就將呢樣嘢咧就即係減弱咗，咁我覺得唔係太好咯，我自己係希望都有一個入樽王手出嚟就會好啲咯。 佢哋都唔會咁 Nike 啦，佢哋中意啲即係咁自我嘅。 都英雄主義。 係咯，跟住要即係個人嘢嚟咁呢啲。 即係我覺得佢又係改啲制度咧，一下又改得太過多啊！咁如果佢保持翻喂三分賽，我覺得係應該有翻個三分王。入樽賽應該有個真係入樽王咧，咁就令到嗰件事會我覺得酷啲咯。 但係佢今年仲冇電話投票嗰啲，即係即時 send 佢個網。 佢有呢一個 Kimmy 啊，今年。 咪舊年定前年係有呢樣嘢。 因為嗰陣時就係選一個啊嘛，咁我唔知佢今年我估都有嘅，但係我唔知佢係選隊制啊，定係都係選東岸西岸咧，定係最尾都會投一個人係會係即係叫做最高分咧，咁我唔知道，我希望佢有一個投票係投翻俾嗰個球員咯。 係咯，佢舊年係轉制，就東西岸贏咗啲就嚟捐錢，睇下邊個贏咗捐得最多錢啊嘛。係舊年就係呢個方法啊嘛。 咁但 係 就今年我覺得係冇，我覺得會冇咁有興趣啊！我自己。 但其實今年其實係近年嚟講咧，最令我吸引我嘅人入去眼入樽賽，但係估唔到個賽制就出咗事咯，係咯，因為佢今年又有 Paul George 有 Lillard 咁樣，呢啲都係即 係 其實我係中意 John Wall 嘅，唔知點解我係 John Wall 啦，係咯，係咯， 但係你哋有睇？佢即係我後屘專登咧攬立有啲報道係專登講呢個 contest 參賽者咧，佢即係 highlight 有啲咯。呢班友仔咧，即係喺比賽裏面嗰啲入樽咧，都真係唔少嘅。尤其是呢排咧，有幾個 highlight 係阿 Paul George 咧，佢有兩下 有360啦，即係360啦，跟住嚇嚇 哇！ 但 老實。佢係做到360嗰個動作，但係我覺得個動作唔靚啊，其實 係。Vince Carter 當然係冇得比。 係啊， 即 係 人性爭啲啊。 佢冇 騰空啊。 係啊，佢飛到唔係話可以去個騰空力同埋個高度未去到嗰個地步。佢即係舐住緊隻手未跌到，佢就放個波落去個籃度啫嘛。咁 可唔可以講話係滑牆咁過落去咧？打滑。 只可以講係蹬咗。 系啊， 转身 系咯，好似 我系登 咗个波啫。 我啊觉得争啲咯，咁你话呢度边个会有机会冠军啊？你话庄波，我觉得都唔企嘅，即系睇下，因为即系 庄波身体质素真系好强嘅。 系啊， 但系另一个机会可能系 Terrence Rose 咯， 因为佢系上年冠军嚟噶嘛，咁今年佢有啲乜嘢即系招数放出嚟咧？又其实 佢话系 Carter 接班人嚟， 哇！ 因为佢入樽大赛冠军啦，亦都系。 佢 唯二嘅兩個攞過50分嘅， 佢自許定係人哋話俾 人哋話嘅，即係上年財團大獎已經講過啦，即係話佢身體質素係 啦，大家其實好希望喺佢哋 Raptors 嚟講，就好希望有第二個 Vince Carter 走出嚟。 Dorson 有機會啊嘛，但係 Dorson 咧始終真係質素上面咧係差過阿 Terrence Rose 嘅。 但我又想 Vince Carter 其實個質素又係好即係冇乜人能夠及到嘅， 至少都羨慕佢 呢啲 咯。佢嗰個即係跳到嗰個高度咧，有七尺嗰個人都俾佢跨過嘅話咧，咁你知其實冇乜人可以做得到嘅嘛，呢啲咁嘅動作。到今時今日，雖則佢已經唔係飛人啫。 佢掂到個個板嘅頂部。 啊，其實聯盟一定有第二個做到就係勒邦咯。勒邦啱啱嗰個禮拜有球 highlight。 就係阿 Chalmers 放個波俾佢，嗰個波咧就放高咗。 Chalmers 成日都係咁嘅打快攻咧，全部係亂抌。 係咯，我幾驚佢咬傷佢啊！成日都咁。 其實我睇到都我打眼震啊！個波佢真係好勁，黐線！佢嘅手伸到去咧。板頂咁就先立到個波坐落去啫嘛， 咬咬後嗰下， 係啊，親，即係如果想我雖然 我唔係驚佢唔入，我驚佢傷。 我成日都即係可惜阿立邦係唔會參加呢個比賽啦，好明顯就，否則其實我就好想睇佢玩呢個比賽。 過咗呢、這個，佢知早兩年都仲話想嘅，跟住講講下已經冇啦， 冇啦。立邦係真係一個實用型嘅，唔係真係實戰型嘅財津高手嚟嘅，即係你話。全明星呢啲可能要讲创意嗰啲， 系咯，又 未必啱佢， 咬住个公仔落嚟啊嗰啲咧。 咁紧要去 All Star 嗰场比赛，佢哋再做多啲俾你睇。 即系讲真，上一次咧系真正觉得系真系财津，系真系财津大赛咧，我觉得已经系列特罗宾逊 VS 阿伊戈达拿嗰阵时，哇！嗰年阿 Elvin 就传嗰球波几靓，阿伊戈达拿入嗰、那个即系喺个板后边， 系啊， 就 穿翻出嚟啊嘛。 我覺得聯盟咧真係玩嘢嘅，即係特登諗住等人哋做個 OT 嚟再丟視睇下，特登俾列特羅賓做幾廿次，即係嗰陣時做個財政做咗十分鐘喎、啊，我真係覺得腰大攞唔到嗰場。 哦，係我有睇嗰屆，我覺得好多餘啊，即係冇理由喂，咩至到得為止啊！但我俾佢嗰陣時， 但嗰時佢要咩三連霸定係二連霸？唔係等佢試聯嗰啲嚟㗎。 佢嗰年係第一年嚟嘅， 我、 哦、 第一年 第一年嚟嘅， 係 啦，嗰陣時係做兩個波入樽啊嘛，即係唔係係。將個波喺胯下跨兩次，再抌個板度，再接波射嘅，即係財津嗰下。但我覺得唔係最搞笑係伊戈達拿咧，財完津之後咧，本身嗰動作係靚啲嘅，但係咧佢特登搞到個分兩邊係一樣，跟住再打丟時，再決鬥。哇！我真係覺得話伊戈達拿真係覺得 NBA 係真係爭伊戈達拿一個入樽大賽冠軍嘅。 我覺得係嗰年我有睇，我覺得都佢應該係 即係各人有各人嘅睇法啦。咁有啲會覺得嗰啲譬如話扮超人嗰啲去入樽嗰啲就好好睇，好有娛樂性，但有啲人咧就覺得好無聊咯咁樣。 但係佢嗰啲係就算扮超人都佢一嘢過得咗啊嘛。 但 係 呢個係抌波中。 係啊，即係睇我知佢咁啊，即係大家快啲入咗去算。 NBA 嗰啲而家三分鐘之內要入到樽嗰個咧，都係因為佢而搞成咁嘅啫嘛。 係咯、啊。入唔到啊，零分啊，直情冇分。 系啊， 冇计啊，嗰阵时过咗呢啲。最尾讲一讲咧，其实咧呢次嗰、那个即系周末呢个礼拜六嗰个咧，其实咧系呢几年咧嗰、那个票价咧最低嘅一年嚟噶，已经系、即系今次好睇就系有 All Star 嘅球员参加，而个飞咧亦都叫做呢几年咧叫平啲噶啦。 大赠送 啊，但系平均咧都系要$807一张飞嘅。系啦，咁上年就仲夸张嘅，上年记唔记得喺边一度咧？系侯斯顿， 侯斯顿啊， 系$1385一张嘅平均系，咁但系 average 咧，其实再前咧两年其实都系讲$800+咯，咁今年但系叫最低咧就$807嘅啫，咁有兼且咧。有明星睇啊！呢次唔係啲即係二線球員參賽，咁所以其實咧相對係抵睇嘅。而呢個 All Star 咧，今年咧平均即係之後嗰晚啦，最 focus 嗰晚咧、那個 All Star Game 咧$1200咯，嗰、那個平均嘅票價係要哇大佬成即係成萬人去睇場波喎、 啊，哇！咁出年2021年 係 喺布魯克林， 話你喺外國飛過去嘅話，分分鐘酒店機票錢嗰啲仲貴啲添。 仲要你$1200，未必你揾到個正位添喎，仲要係話。 我決定要試下同公司講，我下年要去睇先啦。即係我自己出機票啦，我自己出機票啦。佢揾到飛俾我，我就入去睇啦，真係試一試啦。 我都係諗緊喺2015年。 跟住拎兩個籃球去簽翻個名，跟住拎過嚟做振山之寶咁 樣。又你簽到名之後，你哋吹翻出嚟咧，就可以抵翻你啲趟旅程噶啦。 睇下揾到邊個簽啫， 睇下揾邊個簽啦。但係簽名波都有啲喺度嘅，但係我你試下攞去，我跟住我俾人拉咗，跟住係咁啊。All Star 咁，其實 All Star Game 嗰度嗰晚就唔使講啦。老實講，其實大家咧係，我覺得今年咧，你睇呢幾個比賽咧，都應該好睇過 All Star Game。All Star Game 已經其實好多年咧係大家都 hea 住打，又唔防守，即係都係表演賽多啦。咁所以呢個比賽咧，就我覺得有多啲真係競技嘅性質咯。咁啊可以睇一睇啦。咁啊今日嘅話題咧 ，All Star 就到呢度。其實我哋下一集。 嗰陣時啱啱係 All Star 打、打嗰日嚟嘅， 係啦，可以做個正賽 prediction 嘅到時。 係啦，係啦，可以嘅。咁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啊，好，即係都高興大家咁多人喺度啊，希望下個禮拜都人齊同大家再吹個水啊。OK， 拜拜， 拜拜，新年快樂。